只能点缀感情。如果我沉默，因为我真的爱你， 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。 想要

失去我。